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7，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收市报16,2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32美元，卖出1,739.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讲晒。今日呢就是8月9号，咁我哋嘅主题呢就係讲呢个第二粒原子弹就炸呢一个日本长期。 咁第二粒啦，总之炸日本啦。不过日期就食准今日咁解啫。 冇错啦，咁但係讲之前呢就要讲讲呢个奥运啦。 要啦。 咁今日呢喺直播室呢戴晒口罩有马恩赐啦、马鼎盛啦同埋呢一个许晶嘅。 嘿，大家好。 咁呢點解唔係突然諗起嘅？但係呢個奧運咧真係好值得講。 係 有好多講幾十幾嘢講唔曬，但係最關鍵一點咧，我就覺得奧運咧應該俾翻個本分佢。 哦， 即係佢就係體育運動會。係啊，即係千祈唔好政治化。啊，即係 佢原本一開始已經話㗎啦， 更加唔好絕對政治化。 係。 即系而家睇到一啲絕對政治化嘅嘢咧，就背離咗奧運精神。 有乜分別啊？政治同絕對加兩個字。 嗱，政治咁咪一定有噶啦嚇。你比如講，睇到你係某國人，睇到某國攞到好成績，都唔好講乜牌啦嚇。或者睇到佢打得好， 係 咁就好開心。咁呢啲係人之常情。 啱啊。 但係你唔好睇到。当人哋打得好过你嗰阵时候，你就唔开心， 酸溜溜 啊，唔开心。咁呢个已经政治化啦。 哦， 但系仲有一样咧， 叫绝对， 即系等到你睇到自己国家嗰个队打得唔好嗰阵时 候，系 即系正系人哋打得好嗰阵时 候，系 如果你系欣赏嗰个运动而拍掌咧， 嗯， 就帮你扣上一个汉奸嘅帽。 哇， 讲系、哦、 结啦，你仔 系啊，即系 香港未有系嘛？ 啊， 香港未有啊，暂时只能够讲 你少见啫， 系嘛？ 你少见、哦、 可能我出入啲圈子唔同 啊，唔系圈子，即系啱啱就有人 系 问我， 系、哎、 你又有冇去咩撑乜乜啊咁？ 哇， 咁我话我咧就系、是、唔敢讲运动员出身， 系 起码都好从细。 熱愛體育運動。 嗯。 啊、咁我喜歡欣賞 嗯 嗰啲內行嘅嘢。 係。 比如講排球。 係。 咁、嗯、我中學大學都係 打過 校隊嘅。 啊。 校隊嘅。咁、啊、都叫做唔係話打得點好，起碼識得欣賞。 嗯。 啊、即管就即係唔敢講考你，萬次 咁稍嘅 排球有一個戰術叫做重疊進攻， 係 你明唔明？ 我唔明， 係啦， 我唔係好識嗰啲正， 唔係我唔係難為你 啊，唔係， 我 即係話 係好耐我睇排球都睇唔到呢種戰術出現啦。 哦， 何謂重疊咧？ 即係前邊嗰個又虛攻，後邊嗰個又湧上嚟打，係咪嗰種啊？ 誒，好難嘅，呢個好難嘅， 呢個好難啊， 呢個好難嘅，即係。个二传手 系 传咗个球嗰阵时咧， 系 就肯定有一个人咧就 跳起噶， 跳起去准备攻呢个球啦。吓，咁肯定拦网嗰啲就位啦。 系啦， 咁系即系我哋打嗰阵时咧，唔系睇手嘅，睇脚嘅。即系你跳我又跳，系嘛？咁我实封到你噶啦。 系 点不知就？你同佢跌咗落嚟嗰阵时候，后边嗰、那个 系啦， 嗰呢个重叠咧系相当难打嘅。 呢、這个叫重叠进攻， 系啦。 我唔识呢个名字，但我睇过， 即 系一定睇过啦。 好少见， 好少见。 咁睇咩咧？就睇即系世纪靓女嗰场， 中国对土耳其。 系啊， 咁、哎、 居然呢个重叠战术系土耳其妹打出嚟嘅。 哦，啊、好嘢，好嘢。 咁啊。即系唔想拍掌都好难啦， 系 啊，咁但系又有一丝丝悲哀 啊， 因为我哋打波嗰阵咧， 系 正系中国女排横扫千军， 嗯， 五连霸， 系 啊，咩奥运啊、世锦啊、世赛啊，通通奖牌立晒金牌，而且系好多都系3-0、2-0咁样， 嗯， 点解咧？因为攻守兼备， 嗯， 你话攻咧有铁榔头， 系。 一锤定音， 系、 啊、你话手咧， 系、 你唔知记唔记得？仲有一个名词叫天安门城墙， 系有听过。 即系嗰个篮网叫天安门城墙， 犀利。 咁问你死未？ 系 啊，咁仲有咧，后排嗰啲旧球咧就满场飞，翻滚啦、鱼跃啦等等，即系目不暇接。 嗯， 系相当好睇。但系最好睇嘅就系战术。 系 中国嗰阵时赢咧就赢在战术。 系 高举高打又有。 系。 呢、这個快攻又有， 嗯、虛攻又有， 呢、这個拉開又有， 係 背飛又有， 係 啊背飛好難打㗎，係 啊係， 即明明你係喺個星球嗰個前面跳起嘅，其實兩個人嘅默契係嗰個二傳手係向背嗰度傳嘅， 係 咁啊真係呃死人啦， 係啊係 啊，你但係你飛得到先得喎，背飛 係啊 係嘛， 唔係同後邊嗰個又要打得準先得喎。 呢啲全部技術、戰術同埋默契，缺一不可， 是 就係、是、嗰呼吸之間嘅啫。 對， 咁但係而家咧，點解中國女排唔得，而係好似係二十幾年最淒涼嘅一次，即係小組都出 唔 到 線，連輸三場嘅，仲要 後尾嗰場係安 慰獎嚟， 人哋冇所謂啦。 嗰、那個大意大利嗰、那個， 即係點解咧？自身咧係一個原因，仲有最重要嘅原因係人哋識咗啦。即 係 我頭先一開始講， 當然啦， 即係本來女排嗰啲優長咧，人哋冚唪唥學曬啦。 係 咁，人哋身體素質又好過你， 係 教練水平咧又新過你， 係 啊，朗平唔係話唔叻。但老實講，朗平嗰程咬金三板斧咧，人哋即係已經食到味如嚼蠟啦，已經係啊！即係人哋比燒似掌，咁你就死得㗎啦。係 啊， 所以即係舉呢個例子咧，就係、是、你嗌我睇球，我梗係睇好球啦。我首先要睇好球， 係 其次咧，你話如果中國人我同外國人打咁，梗係中國人贏好啦，但係你要係技術贏人咁先好，啊唔好其他原因。 嗯， 咁最後就分析一下，即係呢種心態，即係政治化同埋極端政治化係點樣嚟嘅咧？ 嗯， 呢、這個係中國特色。 嗯， 啊，你或者覺得我有少少嚇乜嘢嗱喎？係點解係中國特色咧？ 嗯， 因為你攞38塊嘅金牌。 嗯。 虽然不是第一，但是你是超级金牌大国。 是啊， 咁你有冇想到200个国家同地区参赛嘅，大多数系冇金牌在手嘅， 系 甚至系冇一牌在手嘅， 系 咁呢啲体育小国 分云噶，冇办法。 唔系呢啲体育小国，佢 做乜要嚟咧？ 佢点睇咧？佢睇亲都系自己输，仲衰在咧就冇得输， 有啲冇得睇添， 输都冇得输， 系睇都冇得睇。 想搵搵自己国家嗰啲旗仔， 唔见， 除咗入唔识啦，除咗入唔识啦。咁你话人哋咩心态咧？ 嗯， 咁人哋一定系平常心态嘅。我去睇我就睇好波， 嗯， 睇好表演， 嗯， 我唔会睇国家，冇得睇啊嘛。 系啊，对。 咁呢啲，我哋作为大国或者作为体育大国咧， 系 你应该平常心谂谂，大多数人哋系点谂嘅？ 系 啊，呢样嘢好紧要，即系我哋系孭住一个大国同老国嘅包袱。 嗯， 呢样嘢你一表现出嚟咧，就政治化。 嗯嗯，许晶， 我觉得东亚人有好容易有包袱咧，呢样嘢就坦白讲系常见嘅。当然呢个亦都唔系民国式飞啦，就唔系话，譬如我哋中国人系东亚人嘅一份子，咁啊东亚人都有呢种通病噶啦，咁所以呢个就唔系问题，唔系呢个意思。但系即系其实佢一个通病嚟嘅。咁就譬如我都有啲担心，香港今次攞咗一金两银三铜啦，同一时间咧。这个中华台北呢啱啱好系我哋嘅双倍。咁我哋金银铜呢就123。佢哋金银铜呢就246。 246。 咁我哋就 六。大好多喎。 我哋就。 人好多多好多喎。 係咁人口系我哋三倍几。 係多几倍。 我只系话呢。 地方仲大几十倍。 係咁我比较有啲担心嘅呢就系、 是。 攞咗呢個成績之後咧，因為有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 譬如係 嘛，譬如係你歐洲嘅疫情啦，譬如喺日本我哋冇時差啦，亦都因為冇時差咧， 係 唔需要提早去嗰度適應啦，因為你唔需要去校個時差咧，就等於你一落機冇幾日。 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對手冇啊，對手唔適應到。嗱，今年咧。體育永遠有此消彼長嘅、 嗯， 美國就已經嘈曬啦。如果大家有冇留意咧， 正常啊， 睇田徑咧、嗯，美國一個。即係獨單人嘅金牌都冇，即係一百二百走啊，跳高跳遠啊，跳欄。以前美國實攞幾個噶嘛，係咪？就算你保特最威嗰時啊，你攞一百二百啫，仲有400、800， 即係 攞 出入唔到決賽添啦。 唔係咯，即係你點解咧？就係原來美國係唔俾佢晨早去嗰邊。 嗯， 即係日本唔俾佢啊！即係通常以前美國一到呢個奧運嘅時候咧、嗯，就差唔多一個月前我已經喺嗰度啦，整一個叫做訓練營啦。咁我於是適應水土啦，因為啱啱分分鐘調轉噶嘛，嗰啲時間至少又爭8个钟头。 嗯， 好啦，咁所以今屆奧運你睇到好多爆冷咧，就係因為咧冇咗阿許晶頭先講一樣嘢，叫做水土不服。 係，咁當然呢個我覺得係公道嘅，因為。現代奧運即係100多年以嚟啦，絕大多數咧都係歐洲同北美去舉行嘅，甚至無咧連即係大洋洲咧，坦白講澳洲都係近年先叫體育大國嘅啫。好幾廿年前咧，唔係講緊悉尼奧運，即係2000氣候嗰個悉尼奧運啦。幾廿年前咧已經講緊係墨爾本奧運，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家風水輪流轉啫，即係亞洲嘅國家。東京有實力舉辦兩次，北京有實力舉辦兩次，甚至無將來上海會唔會舉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從宏觀上嚟講又係公平嘅。咁但係東亞人嗰個包袱咧，就係、是、今次中國或者香港或者中華台北咧，再三年之後去到巴黎嘅時候咧，因為又變咗即係6-7个钟头時差啦，咁同埋山長水遠啦，咁 同埋人哋好咗好多啦，人哋有訓練營，完全即係個水平完全兩回事嚟。 即係呢個係第一，係咪可以承擔得到？ 可能100米俾個意大利佬跑贏。 咁如果我哋話我哋係一個大國老國，咁另外一個最好嘅對比咧，一個又新又細嘅國家咧，就係、是、新加坡。新加坡其實今次你都反映到嗰種東亞人嘅包袱嘅，就是、因為之前咧就係、 是、攞過一次， 係啦，因為都係有同香港都類近啦，即、就、係、是、有歐亞運血兒咧就攞咗去攞冠軍添，係啊，咁而且係短途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咧佢就入唔到決賽啦，咁甚至無喺好多譬如游泳就唔止係游水競速嘅，咁亦都包括跳水嘅項目，都出現咁樣嘅情況，咁你見到新加坡係。虽然佢哋系讲英文啦，但系佢哋都系华人，即系受东亚文化影响咧。佢哋嗰种包袱咧，即系输唔起嗰种包袱咧，系哇！即系佢哋系会深究嘅，即系你睇佢哋个官网官台啦，佢哋真系会深究。嗱就嗱，我哋而家时过境迁啦，咁啊边个咧就入唔到决赛啦。咁究竟咩事咧？咁我哋要检讨咁。 系 即系你系闻到嗰种输赢胜负之间咧。 嗰種沉重感咧， 唔、外國都有，但係人哋係好客觀嘅，即係唔係好似馬鼎盛話齋，即係夾咗咁多嘅感覺、感情喺度，有時網民啊，即係唔會喺度鬧鬧鬧鬧。 我覺得 係 即係近年就尤其今屆呢、這個東京奧運會亞洲國家，無論是東北亞定東南亞，當然就是橫掃千軍啦。即係中國其實同美國等量齊觀啦，日本就力壓呢個英國、德國啦。咁連一啲東盟嘅小國，好似菲律賓啊、馬來西亞等等，都攞唔錯嘅成績。但係即係嗰種，我希望我唔係吹毛求疵，話雞蛋裏面挑骨頭啦。即係嗰種贏得起輸唔起嗰種感覺咧，其實就令我覺得哇，其實奧運唔係咁嘅喎。即係奧運當然啦，你唔可以成日講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啦。但係東亞人對於輸贏嗰種睇得咁重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啲過咗。 唔係有樣嘢好怪嘅，我就係點解傳媒香港傳媒冇報道一樣嘢，就係菲律賓咧有史以嚟攞到佢歷史上第一個金牌。我諗全香港啲飛揚一定開心到不得了，但我完全冇香港傳媒裏面睇到任何嘢嘅喎。即係你唯一睇到咧就係外國傳媒喺菲律賓，即係杜特爾特嗰度噏嗰啲咁嘅嘢。即我不知道怎樣講的， 大細超咯，如果即係講得好聽啲啊，篇幅有限，篇幅有限， 唔係啊， 但有一點咧，我覺得應該強調嘅，就係奧運咁啊。當年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係啊， 幾啱嘅，幾啱嘅，即係發展體育運動嘅嗰、那個。最终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不是拿金牌。当然这些是我们传解的，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 很难、啊、 的。 即是要兼拿金牌应该是这样。 但是发展体育运动呢有两个方向。 是 一个当然是更高更快更强。即是说在一个项目里面、你要不断的突破。哇，即是现在差不多9秒58都是人類極限的了， 馬鼎盛，我又想起另一個問題，其實今年好像《紐約時報》也有篇文講到這件事、就是說你要發展體育運動，另一個方面就叫走精英化。精英化怎麼一個方法是什麼呢？就是你找一些競爭對拖即不多的對手的運動項目，就全部聚焦在那裡、 那些不是叫精英化，這叫金牌化。即是你又攞金牌化，即 系咪咯？即系跳水啊，即系俾人波啊！ 我唔计呢个含金量啊，成日俾人闹嘅我呢个含金量 系 一有啲话系金牌就金牌，一枚就一枚啦。点解会即系厚此薄彼？咪当然厚此薄彼啦！吓、男子100， 梗系 就叫飞人 系。 競步20公里，嗰啲叫咩咧？ 叫气袋 咯。我唔叫骆驼步定系乜嘢都好，总之。仲有一樣嘢係冇人睇啊嘛！你如果喺個即係電視度講，即係馬拉松都好啲，仲可以跑，乜競步唔係啊嘛？ 扭下啦， 腳都要直咁又即係腳爭着地， 要掂。 佢實在係冇觀賞價值嘅。 係 咁誒，觀眾又冇收視率， 係 呢、這個贊助商、廣告商又唔會青睞， 係 咁點會冇大細超啊？一定有噶嘛！ 咁呢個咪就係話有啲左膠嘅批評咪就係咁咯，因為你西方咧走去商業化呢個體育啊嘛，打波啊， 喂大佬，而家大陸商業化都仲緊要啦， 但係咧你唔 你有成績先商業化啊嘛，大陸嗰啲中國足球冇成績都商業化，你真係開玩笑，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 啊，但我仲要講埋即係 講埋先， 呢個發展體育運動啊，有樣嘢你係政府，你係官府，去做推手。定是民間做推手，咁有樣嘢咧就好明顯嘅啦。點樣叫發展體育運動呢？好簡單，排球到沙灘排球就係發展咗嘅啦。籃球到街霸籃球就係發展咗啦。咁呢啲嘢原來係即係講句唔好聽，嗰啲小混混玩噶嘛，係嘛？即係點會登大雅之堂咧？佢真係登咗喎。你滑板咁，如果即係嗰啲道學家睇話，你玩滑板嗰啲真係佢大個咗，一定做唔到律師、醫生、職師噶啦嚇。咁、但係個滑板而家升上電台喎，咩意思咧？殿堂就係群眾性嘅運動，帶動咗政府或者係官僚，佢承認你呢個身份。 喂，下一屆仲大鑊啊！第一屆法國加個叫狂舞派啊，街舞啊 ，break dance 啊，成為體育運動。哇！你更加香港人，哇！唔搞錯啊， 所以 其實得嘅喎，你而家真係可以培養。你諗下，戲都拍咗啦，幾多人而家香港嗰啲即係話， 街舞一、街舞二好多。嗰啲我就想講，你即係中國72年， 係 你發明咗邊樣新嘅體育運動 啊？ 我真係諗唔起。 即係中國 諗唔起，諗唔起 發展咗咩咧？ 即係你係從群眾中來去。从到群众中去嘛，即系群众佢觉得即系放羊嗰阵时好无聊，攞支棍仔打石仔，咁啊出高尔夫啦， 耍太极咯，中国最屌， 太极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嘅大佬、 哦，印度佬。 咁但系 你要搞清楚、啊， 但系相比体育史72年又唔系真系好长嘅。即係你譬如現代足球都 咁，但係72年你睇下奧運有幾多新項目啊？人哋發展咗出嚟。 唔係 skateboard 都係啲滑板都係呢幾十年嘅啫， 仲新啦。 咪咯，咁你明年法國嗰、那個嗰啲啊，直情美國啲黑人掹個頭喺個地下轉幾轉。 咁嚟緊亞運可能有電競啊，各方面咁電競依家主力基本上係中國嘅、 哦。亞運多好多，亞洲運動、踢毽啊，諸如此類嗰啲咪有亞運咯，但係奧運唔接受啊嘛。 泰國個藤球你記唔記得 啊？藤球 好睇嘅，但系除咗佢同越南冇人识打， 呢个东南亚运动会有藤球睇嘅，哇，都几犀利， 好睇噶， 好睇， 个网成个排球咁高啊！ 唔系就系睇咩？睇技术， 系 睇配合， 同埋你玩得人。 体育运动真系配合系最好睇嘅， 唔系同埋你一定要多人玩，嗰、那个运动先至越嚟越进步啊！技术先好睇啊嘛。好啦，讲到呢度要听只歌先咯噃，咁啊翻嚟先讲原子弹啦。呢只咧就系黄宗山嘅古筝独奏，叫做《樱花》。咁啊，好啦，一間11點後咧，我哋翻嚟繼續講。 人的票价320元，小童225元，长者和残疾人士票价150元。南韩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今个月13日将会获假释。法务部假释审查委员会下午举行闭门会议之后，表决通过在光复节之前的今个月13日假释李在镕的议案。不过，法务部对李在镕进行的就业限制处罚继续维持。李在镕被指在2017年2月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亲信提供近300亿韩元的贿赂，帮助他继承经营权。李在镕其后被判监2年6个月，但是今年年初决定不提出上诉服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97点，是跌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1，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美元，卖出1,727.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荃湾同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何思培、 欧海纯、 谭海林、 何南慧、 杨真美、 郑丽梅、 黄君涛、 何欣涛、 方印、 陈希文、 郑俊良、 石伟豪、 蔡晓峰。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广东广西， 讲起奥运咧，啊，唔好话我讲怪轮吓，即系金牌咧，中国系第一，啊，何解咧？因为中国女队攞咗23.5块金牌，而美国女队咧只系攞咗23块，啊，何解有点五咧？就因为男女嗰啲混合赛，咁啊，中国队有3块金牌。是男女混合賽的，包括這個氣步槍、氣手槍和羽毛球吧。那23.5壓到23就當然是他冠軍了。那男仔為什麼不爭氣呢？男仔是以這個14.5比16輸了給美國男仔，那就是這個敗仗應該算在中國男子隊身上。但是呢，其實美國的男仔都不行。我哋睇睇个比例，喺呢个金牌榜里边咧，中国嘅女子系占咗62%，啊，美国嘅女子咧都占咗59%，啊，呢样嘢系有少少奇吓。头先啊，马恩赐同埋许正兴都分析过呢一度，啊，咁睇嚟咧。唔好讲阴盛阳衰啊，只能够讲而家即系女子嘅项目多咗啊，咁啊中美两个超级金牌霸主咧，都要靠梁子君嚟得胜。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萧艳平。 大自然嘅树木对地球生态都有各种嘅好处，要支持植树同埋树木嘅保育，做到树立低碳生活，种出绿色未来。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地球酷生活》。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能够代表国家或者地区出战奥运，对好多嘅运动员嚟讲，可能一生人只有一次嘅机会。本来是高高兴嘅事，咁啊最后变成悲剧收场。有两宗比较轰动噶。1972年慕尼克奥运发生咗黑色九月事件，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九月策划恐怖行动，潜入选手村，将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杀死，震惊世界。香港运动员当时可以话死过翻生，有沙皇沙翁之称。港协暨奥委会永远名誉会长沙利士更加化身成为谈判专家。当年黑色九月突袭选手村的时候，由于香港的英文名是以 H 为首，就住在以 I 开首的以色列队楼上。两名港队代表被困，本身不是住在选手村的团长沙利士得知这件事之后赶赴去现场，但就被西德警察拒绝入里面。沙利士趁着他的副手和警察交谈的时候，乘机闯入大厦，并亲自和黑色九月的领袖谈判，表明香港同呢件事无关，更加同领袖前往港队嘅房间。佢用广东话叫队员开门，并且带领佢哋平安离开。电影大师史提芬史匹堡曾经将黑色九月同埋后续嘅以巴冲突2005年拍成电影《慕尼克》。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7月27日喺奥林匹克百年公园发生咗恐怖袭击嘅炸弹案。当时上千人参与的音乐会造成了两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当然就不希望有悲剧发生，不过悲情人物就总会有的。即使拥有世界冠军的实力，但始终未能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颁奖台上。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肯定是奥运赛场上悲情人物之中代表中的代表。2008年北京奥运羽毛球男单决赛，李宗伟0-2输给林丹，获得亚军。四年后的伦敦奥运，李宗伟1-2再次输给林丹，屈居第二。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李宗伟四强终于赢到林丹了，以为转运，但偏偏在决赛就输给另一名的中国代表岑龙，再一次和金牌擦身而过。前中国男子乒乓球手王浩职业生涯之中一共获得18个世界冠军，亦都夺得过奥运团体冠军，唯独就是没有赢过奥运的男单金牌，三次杀入了男单决赛，三次得亚军，而且还是连续三届的奥运亚军。李宗伟和王浩可以说是千年老矣的表表者。 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讲完奥运，唉，就要讲讲原子弹炸日本啊！ 原子弹炸日本咧，马恩赐应该记得， 系 我差唔多每年都讲嘅， 系 必讲， 系 咁啊！有啲听众话喂，大佬咁啊，成日炒冷饭啊？ 唔系啊，啲有啲冷饭要成日炒嘅， 即系点解要炒咧？第一唔系冷饭，一阵我有啲热饭， 系 啊， 系 以香观众咁啊。 点解要炒呢？ 嗯， 就因为日本至今唔觉得佢有错。 嗯， 啊，佢都冇侵略嚟，佢进入啫嘛。 嗯嗯， 佢始终冇同中国打仗，系嘛？系呢个叫做咩啊？华北事变啊， 系 啊，东北事变呢啲咁嘢。 嗯 啊，咁啊，新鲜热辣饭系乜嘢呢？就系六号嗰日就系原爆炸广岛。 系啊。 咁啊，广岛市就举行咗一个叫做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为零式。 系 啊，呢句说话咧唔啱听。 嗯， 咩叫死难者咧？ 嗯， 死难者即系好凄凉啦。 系。 咁如果该死嗰啲就唔系死难者啦。 系。 咁大家都知道广岛当日，即系而家有好多报大数啊，死十几万啊，点点样？其实当日系死六万八。 嗯嗯。 啊。六万八里面死难者咧，有四万三千系日军。 系， 嗰啲日军系咪该死嘅咧？ 嗯， 啊，即使系大战以后咁多年，我都坚持呢啲系抵死嘅。 嗯， 即系炸死佢咧，系合法、 嗯、 合理、 嗯、 合情。 系 啊，甚至乎咧，广岛系日本第二总军，当时佢系有两个总军， 系 即系陆军。在本土他征召了三百八十几万人，总军是很大的级别、 嗯、 即是比方面军还要大的。日本第二总军司令藤井炸死了、 嗯 啊、这个该死有余。还有一个呢很少人知道，此人是朝奸。即是朝鲜亡了国以后呢， 他 个前王啊，个侄咁啊，应该叫王侄系嘛？ 系、 哦、啊，此人叫李愚公。 嗯 啊，点解话佢朝奸呢？因为佢当时咧系日军嘅现役嘅人员。 哦，皇军嚟嘅。 不但系现役人员，而且系位高权重。 哦， 系日本第二总军嘅总参谋。 哇， 咁系咪死有余辜咧？ 系， 系咪抵死咧？ 系， 炸死佢。例如好似藤井同李愚公之流，点可以叫做死难者呢？ 系 啊，咁而家我唔系吹毛求疵、 嗯， 而系即系日本而家呢啲所谓死难者咧，就举行咗一种诉讼啊， 嗯， 叫做黑雨诉讼。 哦， 即系原爆咗以后咧，大家都知道嗰啲咁嘅吓。放射性塵粉落咗嚟， 系 啊，使到天度落 即系嗰度死人仲多啊！ 唉、哎，你 多过即爆死嗰啲， 后尾死，而且死得好惨，一死咗嘭一声，百分之一秒 系啊， 冇咗啦，咁冇知觉啦。 其余嗰啲话 咁已经气化啦，气化。咁、啊、但系呢啲黑雨诉讼咧， 系 佢诉讼乜嘢咧？ 佢告边个？告美国？ 错。 哦， 啊，佢奸过你， 哎、 你告美国咧，咁就即系难打， 系 啊，佢打赢官司点解咧？佢告日本政府， 哦， 佢告你咩咧？ 招嘢？ 唔系，佢告得好绝屈嘅， 系咩？ 吓、啊，即系凡系呢啲黑语嘅呢个叫做受害者点都好啦吓、总之系染病嘅， 系 啊。呢啲人咧，日本政府係有恩恤嘅， 係 啊，恩恤嘅，按照你嘅傷害等等咁啊，嚇、嗯、啲日元不等， 嗯， 咁但係咧，佢可能有一個規定，日本政府當時 係 就係、是、嗰個範圍，你係廣島原爆啊嘛， 係 你離廣島一百公里， 你又話你又 係啊，係、 啊、 你唔入咁我點俾錢你咧係嘛 啊？東京嗰個又 啊咁而家佢打贏呢個官司喎， 係 啊打到廣島高等法院咧就判決 七廿幾年咯， 勝訴 啊七廿幾六廿幾七廿年喎。 咁呢個代表乜嘢咧？ 係、 啊、代表呢個訴訟係喺日本呢個法律同埋社會上面咧係受到肯定嘅，其實就係、是。马恩赐，你头先所讲嘅佢阴湿啦， 系 呢个诉讼成功咧，其实就佢哋第一系变成受害者， 系 第二，大家虽然话佢系告日本政府当局， 嗯， 其实系告美国， 系 其实系告盟军嘅轰炸， 系 咁呢啲新鮮熱辣嘅證明乜嘢咧？證明日本嗰、那個即係唔認罪啊，死撐呢種仲存在。咁我哋作為中國受害者，作為香港人受害者，咁冇辦法啦，一定要奉陪到底啦嚇。 唔、啊、係日本呢樣嘢係好成功嘅，尤其是喺西方。你譬如我哋睇港島吳愛嗰啲咧，即係法國片咧。就係、是、又係即係港島起咗個原即係、就是、個紀念碑即係、就是、紀念館之後咧，咁於是咧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套嘢？ 原爆紀念館係嘛？ 原爆紀念館啊！咁、佢於是有啲戲喺嗰度拍啊！即係佢完全係盡量塑造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即係話你唔使咁樣嚟炸我啊，大佬！你整兩個咁嘅彈嚟炸我，又預先你又唔出聲係嘛？ 有出聲，冇出聲、啊。 冇講係原子彈，佢話有個特別嘅武器。 原子彈都解你唔解唔通啊嘛！但係美國係講咗，我係 有個特別， 係有一個空前嘅，你未試過嘅， 未見過的東西。 啊、你真係唔係嚇你？即係如果你唔投降的話，唔接受呢個波斯灣協議的話咧，我就賴嘅啦。有警告你㗎， 同埋之前其實佢炸過東京㗎啦。 哦，嗰啲攞火燒你啫。 唔係，我知道，即係其實已經話咗俾你聽，即係我係可以大殺傷地，係嘛？你仲唔肯認輸咧，你就有排搞㗎。 火燒東京係死二十幾萬嘅。 係啊，咁但係你慘啊嘛。 即係佢唔係燒死你喎。 係。 佢係碾死你喎。 係啊。 即係東京嗰啲木屋全部著曬以後咧，嗰啲氧氣耗盡咧。 焗死， 窒息死喎，唔係燒死。 係好鬼慘嘅，仲其實某個程度慘過炸原子彈。我哋話齋，哦都唔夠一秒氣化咗啦，但係後邊嗰啲好慘啊嘛。啊，一問阿許晶點睇啊？ 唔係，我諗慘唔慘？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嚇，亦都係即係侵華受害者嘅後人，我當然唔會覺得日本人慘啦，係嘛？咁啊，有幾個角度係唔慘嘅。第一個就當然唔係最簡單，就係發動戰爭。嗰、那個問題係嘛？你侵略第一你殖民管治呢、這個台灣島同埋呢個韓國啦，即係殖民統治本身係不義嘅。咁但係佢哋喺台灣嚇，無論係面對我哋漢人定係高山族，定係咪佢定係喺呢個韓國係嘛？佢鎮壓呢個韓國義士嘅時候，或者譬如我哋知道好多尹松根啊等等啊，喺我哋上海啊各方面啊，即係佢偷襲伊藤博文啊等等呢啲，即係不一而足啦，係嘛？咁佢哋對於韓國嘅嗰殖民統治之殘酷啊，之野蠻啊，即係人，我覺得人類嗰個道德咧分好多唔同層次嘅，即係我哋人類都唔需要虛偽，我哋中國人即係唔通千百萬年嚟從來未攻打或者侵略過人哋咩？或者我哋將一啲 滅過人哋啲族 係嘛？明明係將即係明明就係、是、即係係奴役人哋嘅，我哋就將佢講成係開疆擴土啊各方面。但係人類嘅殘酷咧係分等級嘅。分層次嘅，咁日本人無論喺佢即係二十世紀末、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已經開始喺東亞擴張嘅時候，包括喺山東啊、喺遼東半島啊、喺我哋南滿、北滿所造成嘅各式各樣嘅慘案咧，嗰度係唔需要即係一一細數噶啦，即係嗰個肯定係，哪怕以當時嘅標準，以國聯或者國聯成立之前嗰、那個反人類嘅罪行咧。那個已經是不需要 說了，我插你一句，即是他離譜到什麼呢？離譜到即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 候， 就在濟南這個地方，他製造這個日軍製造這個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 即是你殺人啊什麼，那些都是恆常的 了， 見怪不怪的了，但是你將那個外交交涉員蔡公時將他殘殺，唔係一般，即係你一槍或者一刀咁樣，係啦，佢唔係挖眼、挖舌、切五官，即係咁樣將佢虐待，而且喂大佬，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佢係堂堂正正嘅外交監視員嚟嘅喎，喂佢同你傾偈啫，傾唔啱咪走咯，你話打咪同我啲兵打咯， 係啊， 即係日本仔，即係點解佢會做出咁樣？你明知呢件事。在全世界的外交界是不似的，乜點同你玩啊？ 第一個就是我想每一個民族，即係中英美法蘇都做過一些違反道德或者人倫的事，但是在日本由二十世紀末、十九世紀末以一路去到佢食兩粒原子彈為止咧， 係 嗰個反人類，而且是即係所謂金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呢種行為咧。 其實最終你吃兩粒咧，其實鹽少嘅嚇，即係同埋你睇翻， 唔 係第三粒 有 第三粒十五號準備掉 嘅，而且有意思嘅係 你做唔嚟啊？ 係1945年8月15日， 其實好問喎，佢真係十五號先投降嘅喎， 唔係佢14日已經話你知我唔 我投嘅啦，我投嘅啦。 咁而且好有意思嘅，你好有意思嘅咧，就係唔係我哋即係三個喺度坐議論道啦？係1945年8月15日前後， 係 美國係有民調嘅，當時美國嘅媒體就係話，因為已經知道炸咗兩粒。 是 如果有炸不炸几乎100%的美国人就说炸炸下去。 这个呢我仔快一点回来、啊。 不是这个是此其一啦，但第二日本人的暴行这个第第三呢就是刚才马老师讲到那个问题啦，你对俄国也好，你对中国也好，你对美国也好呢，那些不是叫胜之不武，最深的日本败了，是叫战之不武。你没有一次不是用偷袭啦，用俄炸啦，即是珍珠岛那件事，美国人就觉得大家咪捋起三袖系嘛，堂堂正正要打咪打咯，即系日本人嗰种下三滥， 我未瞓醒你系炸啦， 下三滥嗰种，而且咧最令人不齿嘅系咩咧？你炸完人，你不宣而战咧，仲要你喺美国华盛顿同人哋仲倾紧，即系美日沟和嗰、那个即系外交官咧系嘛，贵族嚟嘅，即系话吓有件咁嘅事咩？我唔知咁， 唔系佢真系 即系美嗱，我就你呢啲 我 讲笑，嗱呢啲就讲笑，但系 佢真系 企喺美英嘅角度就觉得咧。你冇咗嗰種騎士精神，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東亞民族，中國人都好，你有冇嗰種騎士精神？你係冇嘅。 嗯， 咁所以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殘暴啊殘暴個人係嘛？你咧就係、是、下三難，你係下三難個人。咁所以我有三粒原子彈，美國嘅民調就好清楚，點解唔炸埋佢啫？ 個美國國務卿當時係咁樣對日本嗰兩個大使，好奇怪個談判，一個大使唔夠，再整一個大使，雙大使談判。啊、就係佢正話啫，傾緊嘅本來。即係傾唔掂一件事啊，但係傾緊噶嘛，傾緊個美國國務卿收到炸咗咯，所以即刻反面， 係 唔係宣戰啊？ 即刻 get out， 好，即係趕咗出去，而且話我做咗30多年外交官，未見過咁無恥嘅，無恥就見得多咁無恥嘅，即刻趕出趕出去。 唔係呢呢呢樣嘢咧，就真係你可以話東西方唔同啦，我唔知嘅真 係。嗯，但我覺得即係簡單講一句。 東西方喎、哦，你同呢個大清打嗰陣時，封島海戰你就偷襲啦，都未宣戰。 係啊， 咁你個浪速號嚟打我嗰個雲丁船， 佢對大清，佢對沙俄，佢對美國， 都係 任何一個國家佢都係用呢種。咁所以其實。企喺英美嘅角度，即係哇！你即係比起嗱，譬如清朝嘅軍隊海上陸上同法國軍係打過嘅，同英軍係打過嘅，即係沙俄啊，各方面啊，波蘭啲全部都打過，冇一個對手好似日本咁樣樣。 最曳咧係法國嘅啦，已經。係法國點曳法咧？佢按照呢個中法嘅呢個合約咧，佢嘅兵艦係可以開入呢個中國嘅領海同甚至內河。係嗰、那個叫馬江之戰啊嘛，內河即係開到去馬江啦。 係。 但系咧，佢抵死到點咧？佢將啲艦咧全部氹氹圍住你，即係佔曬嗰啲發射嘅陣位， 哦、 而家啲炮全部對準你，佢唔打住嘅， 等你喐佢先。 但係佢宣戰， 成日宣戰就笨㗎，係 啊，咁已經曳㗎啦。 好啦，咁啊，而家咧又聽第二隻歌啦，呢隻係咪嗰隻西班牙歌啊？鴨子喎、哦。 唔係啊，鴿子啊， 鴿子啊，即 係鴿子呢啲話應該係印尼歌嚟嘅。 哦，印尼歌啊、哦，我以為西班牙嗰只 La Paloma 添。好啦，咁啊，聽聽鴿子。 看见我，我没有。 的爱情对他诉说，爱的姑娘，快快来到我生活的地方，来到我身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至今已经有约3,528,700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约2,720,0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过去一日有约68,600人接种疫苗，约21,400人预约接种时间。寻日共有12人因为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8人已经出院，3人唔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断自行离开医院。造价40亿元的海洋公园水上乐园下个月21日中秋节开幕。海洋公园下午5点起开始在网站售票，票价浮动。系统显示开幕头几日，十一国庆和周末成人票价卖400元，小童就280元，其余大部分平日成人票价320元，小童是225元。部分公众假期和周末的门票已经卖晒。海洋公园说水上乐园在区内有优势，又说会遵守防疫指引，包括入场人数上限大约是4,500人，市民上水之后穿梭玩乐设施之间要戴口罩，所有泳池设施都会采用氯气和臭气等消毒系统。水上乐园有5个主题区域，提供27个室内和户外玩乐设施。港队在东京奥运夺得历来最佳成绩，体育专员杨德强说对本港体坛未来发展推动很大，亦都可以肯定当局对运动员的支援收到成效。他又说当局会和体育学院商讨是否可以拨出地方用作剑击队的精英培训。杨德强说有关计划并非因为今次奥运取得佳绩而想出来，大约5年前体院完成发展计划，当时已经聘请顾问构思未来有没有需要再加建。另外杨德强说现在可以进入精英培训制度的体育项目比例不算少，政府会在奥运和残奥会完成之后检讨相关计分制。他期望市民不要只是着眼取得多少个奖牌，而是关注本港体育文化。并且警方破获一个收数集团涉及过1,000,000元债款，拘捕8名男子，相信包括集团骨干成员。警方话上个月22日晚上接获报案，指有6间分别位于中环、荔枝角、将军澳、红磡同荃湾同属一个集团的普通话教育中心，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人淋红油和贴上收数字条。本月3日有关教育集团位于九龙塘的分校亦都被人破坏，警方调查后锁定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收数集团，先后拘捕8名16至30岁的男子，其中一个人已经承认刑事毁坏罪。警方相信教育集团的负责人和其他人有金钱纠纷，引来有黑社会背景人士收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喺直播室咧有許晶、馬恩智同埋馬鼎盛嘅，咁啊我哋今日繼續講原子彈炸日本啊。 講到原子彈咧，又有一啲誤區，係好多人都以為即係日本唔知道咩係原子彈，呢個係絕對係錯嘅， 係 因為日本本身都發展緊原子彈。 冇錯， 第一個咧佢又有，佢又有，唔係喺日本列島， 係 喺朝鮮半島。 哦。 即係而家今天北韓搞核武器咧，佢唔使賣嘅，佢自己有嘅，又有礦。 咪即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即係識到點樣去練嗰啲油。 梗係知啦，梗係知啦。德國先知過日本，然後德國話俾日本聽，但係德國嘅重水廠俾英國佬炸咗啊嘛。跟住佢基本上就冇辦法去練，但係日本有辦法。 哦、 日本有辦法，佢喺朝鮮半島做緊呢件事嘅，不過佢唔夠快，所以日本天皇即係六號廣島一炸，即刻佢就去收料。 嗯， 但係12個鐘頭都未收到料。 哦， 到24個鐘頭嗰陣時咧，日本嗰個核子專家 係 就先至嚟報告，即係喺預前會議話係原子彈，冇錯。 係。 只有原子彈才能夠造成咁樣嘅傷害，啊、人命嘅傷害，同埋即係廣島嘅建築物嘅傷害， 係 同埋佢測到嗰啲咁嘅核污染， 咪嗰嚿雲照計都睇到啦。 嗰啲唔係個個人識噶啦，總之佢話俾你聽， 嗰時第一次睇啫。 佢知道係核爆，但係唔知道核爆個形狀係如何噶嘛。 唔係，但係美國喺嗰度試爆過噶嘛。 咁美國爆啫，日本唔知噶嘛？ 即係嗰陣時唔知啊，冇衛星影咗佢落去。 但係天王就知道， 係 天王知道。等到核實咗以後，到九號第二爆咧，佢已經下決心啦。 係 即係所有嗰啲主戰派咧，佢都唔聽啦。 係 因為再炸落去冇得靜噶啦。 係 啊，而家即係人哋炸兩個唔係主要城市，起碼唔炸東京，係留翻條餘地俾你。 係 啊。 同埋好似嗰陣時我唔知啊，好似我睇過一個啦，不敢查證啊，就係話最初美國嘅計劃係炸京都噶嘛，第一個目標啊，第一個目標係炸京都。咁後嚟咧就係、是、內閣裏邊有人話：喂，京都唔得，有好多非人類，即係人類遺產噶嘛，全世界噶嘛。咁於是就取消咗炸京都。咁但係其實日本知嘅，即係收尾通知 佢知，即係我講咁多咧係、 你再嚟咧，你仲唔投降，我就連你京都都炸埋嗰度。 證明日本之投降咧，嗰、那個契機係喺原子爆炸。 係。 咁但係當時咧，毛澤東梗係唔係話咁啦？佢喺呢個八月十三號啊，即係日本仲未投降嗰陣時咧，佢話原子彈係唔能夠使日本投降嘅，只有原子彈而冇人民嘅鬥爭，原子彈係空嘅。点解佢反问？点解投咗两粒原子弹，日本仲唔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咧？咁 哇！ 啊、即系呢啲佢嘅政治嘅取向，啊、就贬低美军嘅作用，更贬低原子弹嘅作用，而呢个抬高苏联出兵嘅作用。 嗱咁佢因為相信人民戰爭啊嘛，佢係反佢一路反對一樣嘢叫唯武器論噶嘛。 你成日講呢啲就係即係理論上邊就冇意義嘅啊？點解咧？因為佢一方面就貶低原子彈嘅作用，第二方面咧就唔要父子都要核子啊！到佢執政。佢就千方百計想控制呢個核武器。首先係問蘇聯。喂，即係我都想有喎，你幫幫手啊！咁蘇聯話：第一唔使啦啩，即係嗰樣嘢好嘥錢㗎。咁我都有啦，咁俾核保護傘你咁咪得咯，係嘛？咁啊民用咧， 係 啊整個反應堆俾你啊發電咁啊都得啦，咁唔得啊幾大都要。 系啊，唔俾啊反面嘅啫。咁当时佢就下命令啊，嗰、那个系1958年大跃进时期，喺军委会度讲嘅，佢话原子弹冇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唔算数啊。佢话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睇10年功夫完全可能嘅咁，即系嗰阵时。他已經一早下決心，一定要攞到原子彈。他是認識到核武器在當今呢個世界上面嘅能夠左右大局的作用。 嗯， 你千祈唔好話，即係佢啊，當然 即係對外又咁講， 此一時彼一時，他冇嗰陣時咪話唔使有咯，有嗰陣時就話好重要咯。 嗯， 係啫。 咁我呢個亦都係我直到今日為止，我都覺得阿老毛係與別不同嘅，尤其對於即係唔係就係中國對於個世界嚟講就係、是、咁。第一咧就係、是、即係大丈夫嘅嘢能屈能伸係嘛？即係你當年即係中共係你蘇共嘅一個延伸，唔係講緊第幾國際嚇。根本你係蘇共一個延伸嘅時候，喂大佬出嚟打工真係咁噶啦！你有啲咩老細唔即係唔通要你要老細撳掣你先識得為老細解説咩？如果咁就拖咗出五門斬啦，係咪先？咁但係當然第一即係你話蘇軍幾十萬大軍即係出兵中國東三省嚇，咁係咪完全冇個戰略價值咧？咁當然第一喺個軍事上有個意義嘅，第二咧就當時日本都仲有一部分人咧。對於蘇聯嗰個喺外交上有一部分係啲好幼稚嘅幻想嘅，因為嗰個蘇日嗰個中立嗰個條約咧，其實理論上係存在嘅。 嗰啲係戇居啫。 喂，咁但係 你滾人笨嗰陣時就知道，你點解知道？你如果日本仔唔知道、唔認識到斯大林嗰啲狡猾，起碼係佢嗰個檔次，咁你就死 了。咁呢個係咁可能人喺絕望嘅時候啦。咁但因為呢個係客觀事實嚟嘅，即係當時你睇翻日本嘅文獻係，佢哋仍然有一絲幼，所以頭先我都係幼稚嘅幻想嘅，就是、喂蘇聯你可唔可以同美國輸就輸噶啦，你唔好搞我得唔得啊？咁樣嚇，咁 唔係我同你講美國唔搞你，而家我搞你。 咁跟住蘇聯 搞啦， 嗱蘇聯嗱呢、這個的而且確就係斯大林啦嚇。即係呢個約瑟夫就話：我應承你，美國老實唔搞你，調轉面就以後同朱可夫同朱可夫講，你出手， 你快啲， 你幫我搞掂佢，人哋收籌啦。 唔 係 你 美國佬， 你咁驚？ 蘇聯本來係12號開火㗎，一睇哇咁嘭一下。朋友一下唔 係啦，冇啦冇啦， 跟住就斯大林即刻就同朱可夫同幾個元帥講就，喂大佬收籌啦！依家呢一刻咁嗱，呢、這個證明亦都斯大林係一個大家啦，係咪？咁佢攞咗呢個東三省，佢唔單止鞏固咗呢、這個蒙古外蒙古，仲攞埋東三省，你成個戰略談判個效果就好唔同。咁老毛嗰樣嘢，毛澤東嗰樣亦都係嘅，即係你諗下佢嗰成個戰略高度，即係所有嘢即係咬緊牙關嚇，而且咧佢要嘅唔係最原始嘅嗰種核武器，即係原子彈，就係輕彈。咁你話佢話大佬呢個讀線裝書嘅文科佬係嘛？但你唔好理，即係佢對呢啲戰略嘅理解咧就係、是。即係從人類個大歷史嘅角度啊，即係你睇翻美國係嘛，你搞掂日本或者日本天皇係嘛，即係當年講到大大聲一億玉碎咪玉你個頭啦，係嘛，整兩粒嘢你攤係嘛，即刻就跪低。咁所以呢個你坦白講你。呢、這個咁樣嘅歷史咧，即係人類嘅歷史就係穿插住咁多嘅考學。第一咧，就原先愛因斯坦作為世界最頂級嘅物理學家咧，其實佢係德國人嚟嘅，即係雖然猶太裔，佢係德國人嚟嘅。咁而德國嘅物理學咧，喺當時嘅歐西咧，其實就執世界牛耳。 收尾愛因斯坦都話啦，即係佢係佢話佢即係佢曾經聯署過一封信，叫美國快啲發展原子彈噶嘛，因為佢收到消息啊嘛，即係嗰啲嚟到喺德國啊逃避納税去到美國嗰啲德國人話佢知噶嘛。 哦，一定 係德國搞緊啊！ 咁一定 係唔知都話馬丁成個劑啊嘛，英國佬炸咗佢重水廠。佢話喂，你唔快咧，佢美特拉納税發展咗原子彈，我哋冇命啊，大佬！ 咁呢個一定係德國領先嘅。你講話嗰種基礎物理學嘅。 火箭 你唔好话，你唔好话德国啦，甚至无法国一部分嘅英国，即系其实都超越美国。咁美国后来急起直追，所以我唔记得系罗斯福定杜鲁门，应该杜鲁门咧，佢就讲过一句说话咯，几有哲理嘅就系、是、嗱，即系佢即系使用两枚呢个原子弹咧，其实佢觉得嗰个系一个悲剧但重要嘅决定啦。但系佢一句好重要嘅就系、是、好感谢神乜咧。呢、這個武器率先喺我手中，唔喺人哋手中。其實大家都知嘅，你除咗蘇聯之外咧，當時有幾個大國咧，英國、德國、日本、美國， 其實就真係爭。當然你話日本有咗呢個戰略武器，係咪可以扭轉局勢呢？嗰、那個後話，即係嗰個可能係另外一個講法，唔係後話，即係好難講就咁扭轉。但係美國攞咗呢一樣嘢，先至係一錘定音噶嘛。你諗下，如果唔係嘅，哇，你都幾撈教嘅。因為頭先阿馬老師提到一點好重要咧，就係點解廣島長期下面嗰個原爆之下無冤魂呢？廣島長期嗰度駐扎嗰幾十萬大軍呢，就係、是、等你美軍登陸噶嘛，即係你美軍由九州打上去一路係咪由沖繩，因為沖繩已經搞掂咗啦，係嘛？由沖繩硫磺島一路殺上去到九州嘅時候咧，率先喺嗰度嚇嗰幾十萬四五十萬大軍就喺嗰度頂住。咁講真，就唔炸你，即係更加唔需要講嗰度係一個軍港，有好多軍事設施。你幾十萬你係等我美國子弟兵嚟嘅，我唔整兩粒嘢俾你彈下，係咪先？喂，你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唔可以事後諸葛亮就話啊，整完嗰兩粒嘢，跟住蘇啊斯大林咧，朱可夫由幾十萬大軍殺過去。其實當時美國有個作戰嘅準備咧，就係我炸完你再登陸，炸完佢投降唔使登陸咧，其實對於美國嚟講係萬幸。你萬一你嗰幾十萬即係日軍你搞唔掂嘅話，哇！你都唔好講，都真係好頭痕。到時美國咧就唔係死幾十萬人噶啦，即係佢分分鐘佢嗰場二戰咧，你死過百萬美國子弟兵都，啲美國啲阿媽真係哇！大佬你會有第三粒啊？冇第三粒，你有三十粒同我射曬出去啦， 有啊好啦，佢冇啊。 核武器呢樣嘢咧，即係有啲人就酸溜溜，丘吉爾都喺回憶錄到啊，佢話認為原子彈決定日本嘅命運係錯誤嘅，日本失敗喺投第一粒原子彈之前已經注定咗啦。呢句説話從字面嚟講係冇錯嘅，但係佢偷換概念，偷換概念 係 啊，即係。佢一開始知道炸珍珠港，佢就開心到瞓唔著覺啦，搞掂啦今次。 你揾到美國佬嚟啦，你激嬲我大佬啦， 細佬嗰陣時仲係細佬， 係咯，咪即係激嬲咗我大佬，你個佬，你死啊你！ 但係丘吉爾喺寫歷史嗰陣時咧，佢係有少少不忿，佢不忿咧唔係話原子彈嘅問題，不忿嘅係大英帝國係 冇啦， 無可挽救咁衰落， 係啊， 即係佢衰落仲唔係好快。美國起得快脆，咁所以佢寫回憶錄咧，又有佢私人嘅。 唔係因為佢睇到一樣嘢嘛，嗱呢啲即係呢個炸咗呢個珍珠港1941年啊嘛，跟住美國嗰種即係將民用嘅嘢變做即係生產呢啲軍用武器，哇快到直情丘吉爾都諗都諗唔到，即係話原來一個咁嘅工業國家可以快到咁，點解英國唔得？咁即係你已經明知冇啦。 你個工業從呢個數量到質量， 你唔夠 佢差好遠， 係啦。 但係到今天為止咧，仲有啲咁樣嘅講法，係2006年嘅呢個叫做《黨史博覽》上面有一篇咁嘅文章，佢話嗰個號稱最民主、最尊重人權國家。卻第一次使用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屠殺無辜平民方面創下多項的吉尼斯紀錄，這個是有史以來威力最大的殺人武器，所以這樣的文字在最近的年代在出於一個中共的高層是代表，是党大会代表， 是 这个全国政协， 是 吧？那这位仁兄还是这样去评价两粒原子弹， 他志在反美的，志在还反美的，因为美国，我看，有些報道就是說，即美國其實都談過的，即是不是我們首先嚇他先，爆一爆給他看先，等日本佬知道咁勁，咁佢都驚噶，驚佢就會投降啦，我哋就唔使炸佢啦。咁就拗咗好耐，結果咧就唔制，結果咧就決定否決咗呢樣嘢。點解咧？佢話：咁分分鐘，佢一知道你有原子彈，又會飛機掟個原子彈落嚟。喂，到時佢揾飛機截擊你點算啊？你知道日本佬嗰啲神風噶嘛？佢截擊你咧，唔係話要打落你個飛機，佢同你攬住死咁解啫喎。咁嗰陣時你咪炸唔到佢咯。係嘛？咁即係於是美國佬就決定咗一樣嘢，就話我唔作任何通知，甚至英國佬所有人都唔知道，淨係我哋知道到時會炸佢。 嗯，我聽到阿馬老師即係當年都係即係引起一片譁然啦，即係近年就 即係中國大陸，即係可能係最高當局咧，就提起嗰、那個即係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咁喎。即係呢篇文章或者呢類咁嘅論調，就是、一個我覺得最泯滅人性嘅。你唔理你係咪中國人，最泯滅人性嘅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啦，係嘛？即係你反唔反美，或者你持什麼階級、什麼民族立場，嗰、那個係一回事。而係當時嚇，你諗下呢個抗戰最後階段，包括日本即係所謂即係一號或者叫嚴格言係一字作戰各方面嘅時候。國民革命軍嘅軍民又好啦，或者中國即係神州大地由南到北由東到西嘅民眾都好啦，喺抗戰最後階段，講緊係1944-1945年， 係啊， 都係極慘重嘅傷亡，包括反人類嘅罪行，就包括即係比如對於重慶嘅所謂戰鬥大轟炸各方面，係直到抗戰最後嗰一刻 都仲炸你， 都係喺度付出極慘重嘅傷亡，所以抗戰唔好話每延後一年或者半年，每然后一个月啊，系数以百万计的国人咧，系化成灰烬。咁所以嗰两枚原子弹系咪所谓嘅日本冤魂大引号之下，其实挽救咗吓，即系中美苏英几多嘅盟军系嘛？而且你唔好唔记得，仲有一笔大数系当时被日本俘虏数以百万计嘅盟軍嘅軍民咧，當我哋打開，如果就唔會有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嗰套戲啦，係嘛？即係你當你打開嗰個戰俘營各方面嗰個慘絕人寰嘅嗰個狀況，你再遲多幾個月啊，唔單止係敵佔區嘅民眾被佢哋殺害，淨係戰俘營入面死幾多十萬人啊，都係一個未知數啦。咁所以嗰兩粒原子彈咧，要恨佢就恨兩樣嘢啫：第一放得太遲，第二就放得太少， 或者講。你如果怨咪怨天王咯，鬼叫你唔早啲跪低。 唔系你燒完東京好跪低啦，講真。 唔系我波士顿協議，即係嗰時宣言話俾你聽，我就要即係好嚴厲咁懲罰你，要使到你好似地獄中捱嗰啲火咁噶嘛。 唔係即係某個程度唔講到明啫，都已經警告咗你 啦。天王應該明噶啦，大家都研究緊原子彈點會唔明啊？ 嗯、但佢係咪搞唔掂啫？ 但 係 有一樣嘢， 嗰班玉碎派 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唔会，天王一言九鼎，真系嘅。佢一玉音一出咧，全部冇得抵抗。你自己去劏土啦，中意就。 系、 啊。但系即系日本，我唔讲全日本呢个军民， 嗯， 起码系天王同埋佢嗰啲决策者咧， 系 有一种劣根性系咩咧？ 嗯， 系屈服于更强者嘅。 系。 所以原子弹就系表现出。你殘暴，我仲殘暴過你。咁呢樣嘢，佢就屈服啦。 即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咯，講曬啦。 見好大嘅棺材， 要好勁嘅棺材。 其實你如果你 見埋條屍添， 如果你日本人只信一雙鐵拳嘅，咁美國人都迫不得已啦。我就將世間上下最毀天滅地嗰雙鐵拳咧展示俾你睇。咁呢啲日本人就是求人得人嘅啫。 所以核戰爭咧，當然大家希望佢永遠都唔會再發生。但係第一次發生嗰陣時咧，仲係講句老土嘅説話，合法、合理、合情。 係，唔係即係你事後咧就好多即係當然有唔同嘅歷史學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但係咧就正如阿馬丁成講啦，仲有條尾巴未完嘅，就係話即係日本人始終咧係好叻嘅。佢係能夠喺呢個戰後將自己裝扮成為一個受難者或者死難者，因為佢始終唔承認自己，即係呢個應有此報噶嘛。本來嘅意思就係、 是、侵略者之死咁嘅抵死啦。 係，但佢始終唔承認、唔接受呢樣嘢啊嘛。 咁嗰啲係佢嘅問題咯。 好啦，咁啊嗱，預告下先，今日見到阿基哥啦，咁一陣間咧就係張偉基那些年。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听晚咧，话听晚人才仔仔，咁啊，飞哥咧，请翻嚟啊，李默、郑景雄同埋刘允如同埋刘允思两位，咁啊，讲呢个从容若讲到南来嘅香港文人，咁啊，即系呢啲啊，许晶啊嘛，或者未必知啦，系嘛，五十年代好多啦，即系包括倪匡啊，呢啲都系南来噶啦，啊，好啦， 一路影响到今时今日香港个文坛啲， 系。都不過就快冇噶啦，啲影響都去噶啦。好啦，最後一隻歌我哋要聽嘅咧就係《大都進行曲》啊！好，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